委委的领导旨意尊重了统治逝世5周年，俄罗斯、奥地利、马里和尼日利亚近日分别举行了讲演会、图书展和电影欣赏会。